庆祝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的集会，10号在我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举行。集会由乌兹别克斯坦朝鲜文化传统老人协会主办，由乌兹别克斯坦朝鲜文化传统老人协会工作人员、同胞艺术团团长和同胞参加。参加者向会场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照片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另外，庆祝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的集会，10号在比什凯克的朝鲜中心举行。集会是由吉尔吉斯斯坦高丽人统一联合会主办的。